刘屈离，武帝庶兄，中山靖王子也。不知其始所以进。征和二年春，制诏御史，故丞相贺以旧故成高氏而为邪。兴美田以立子弟宾客，不顾源源，无意边谷，祸禄上流，朕忍之久矣，终不自革，乃以边为源，使内郡自省作车，又令耕者自转，以困农烦扰畜者，重马伤号五倍衰减，夏历旺富，百姓流亡，有诈为诏书，以兼撰朱安氏，欲以正于礼，其以涿郡太守屈离为左丞相，分丞相长史为两府，以待天下远方之选，夫亲亲任贤，周唐之道也。以彭户2200封左丞相为彭侯。其秋，立太子为江充所赠，杀充，发兵入丞相府，屈离挺身逃，王其印绶。是时，赏避暑在甘泉宫，丞相长史长吉致以闻，上问丞相何为，对曰：“丞相密旨，未敢发兵。”上怒曰：“使急急如此，何谓密也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，周公不诛管蔡乎？”乃赐丞相喜书曰：“不斩反者，自有赏罚，以牛车为虏，吾皆短兵，多杀伤示众，坚壁城门，无令反者得出。”太子即朱冲发兵，宣言帝在甘泉病困，已有变，奸臣欲作乱。赏于是从甘泉来，幸城西建章宫，诏发三府进献兵，部中2000石以下，丞相兼将。太子亦遣使者矫制，设长安中都官囚徒，发五库兵，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，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，皆以装会。侍郎莽通使长安，因追捕如侯，告胡人曰：“皆有诈，勿听也。”遂斩如侯，引骑入长安，又发疾卓氏，以与大鸿胪商丘城。初，汉节纯赤，以太子持赤节，故更为黄毛加上以相别。太子诏兼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，安受节矣，必军门不肯应太子，太子引兵去，驱四世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，逢丞相军合战5日，死者数万人，血流入沟中。丞相复兵尽多，太子军败，南奔富盎城门，得出。会叶思直田人步壁城门，作令太子得出，丞相欲斩人。御史大夫鲍胜之谓丞相曰：“司职立2000石当先请，奈何善斩之？”丞相视人，上闻而大怒， 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：“司职纵反者，丞相斩之，罚也。大夫何以善止之？”圣之惶恐，自杀。即北军使者任安，作受太子节，怀二心。司职田人纵太子，节腰斩。上曰：“侍郎莽通，或反将如后。”长安男子景见从通，或少妇识德，可谓元功矣。大鸿胪商丘城力战或反将张光，即封通为重和侯，建为德侯，成为杜侯。诸太子宾客常出入宫门，皆作诸，其随太子发兵，以反法族。历世劫掠者，皆徙敦煌郡。以太子在外，使至屯兵长安诸城门。后二十余日，太子得于湖，欲在太子传。其明年，二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，丞相为祖道，送至魏桥，与广利辞绝。广利曰：“远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，如立为帝，君侯长何忧乎？”屈离许诺。昌邑王者，二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。二师女为屈离子妻，故共御立焉。是时至巫蛊遇疾，内者令郭壤告丞相夫人，以丞相硕有钱，使巫辞社驻足主上，有恶言，即与二师共祷辞，欲令昌邑王为帝。有司奏请暗宴，罪至大逆不道。有诏在驱离除车以训，腰斩东市，妻子枭首华阳街。二师将军妻子一收，二师闻之，降匈奴，宗族遂灭。